一个河边河沟的边上。支好了之后，把凳子呀什么水桶啊都弄好了，置办齐了，把这鱼竿扬起来，肉怎么样，过去了吗？没有。不单没过去，哎，就好像觉得这个就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呢？这鱼竿啊跟自个儿那手里面较着劲呢。哎，我往前扔他怎么往后去，我使劲往前他使劲往后，怎么咔嚓，怎么回事？半空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响了一个炸雷呀。鱼仙就感觉浑身从上到下呀过电似的。那位说忒爽了。爽什么呀？那手让强大的电流通过，噗打了一窟窿。那位说也忒邪乎了，多强大的电流啊，告诉您说啊，27.5千伏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嗨，他甩这鱼竿这功夫啊，这鱼竿本儿搭在那高压线上了。呵，顿时巨大的电流就从鱼先生身上穿过啊。那位说那这还好得了吗？倒是没大事儿。嗯，嗨，后来请教专家了，专家说这是寸劲儿，这位啊算是捡条命。他这个等于是啊，就是说白了吧，他就成了过电那载体了。你想想看，那么大电流，这人受得了受不了啊？没说嘛，寸劲儿，好在是没有伤及生命。不过呢，把于先生吓得在家里面躺了半个月。哎呀，我的个妈呀，以后钓鱼可得多加小心。可说呢，不光钓鱼，赶上放假，这孩子呀也是不听话不懂事，淘气也得教育。钱江晚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浙江诸暨，他们那个地方公安机关接到报警，赶紧来吧，孩子摔了。怎么呢？后来警察到那个现场一打听啊，俩小孩发小，岁数不大，8、9岁，这个小学呀放假了，还在家待着呀，作业做完了，闲的没事，俩小朋友小伙伴跟在外头玩玩，好好玩啊，互相较着劲。哎，我说我敢从这阳台往下跳，你敢吗？啊，阳台几楼啊？2楼啊。2楼还行，2楼也不行，他小孩啊。俩孩子不知深浅，一个跟另外一说，我能从那2楼跳下来，你行吗？那说你跳下去我瞧瞧，我怎么没看见你跳啊？你看着疼，他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啊，在地下咕噜咕噜打俩滚起来了，下来下来。那个一看，哟，他真跳啊。新的话说，话赶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不能够栽面啊，是不是啊？这是个面子的问题。跳蹭啪，他也翻俩跟头起来了。您听这动静，他翻得起来吗？一下跳下来，得腿摔折了，寸劲儿，耳轮中就听着嘎啦一声，行了，医院躺着去吧。这孩子你说他安全的这个教育，这个不能够啊放松，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呢，这个都没听说过是吧，吃虫子，我的天哪。那个说大晌午你说这个，嗨，他这个案嘛，不讲话。那个年轻人说话就碰着奇葩了。重庆晚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重庆渝北区，被这都叫警察了，吃虫子叫警察，那管什么好使吗？嗨，他这不是没辙了吗？娘儿两个在这个快餐店呢吃饭，说你快点，你快餐嘛，赶紧上，快快快快，赶紧上。那边嘁哩喀啦把这个菜炒得了，把饭搁上去，盖浇饭嘛，给端上来了。爷两个说赶紧，咱们一会儿还办事儿呢是吧，赶紧吃。噼里秃噜噼里秃，拿筷子这么一吃，哎，坏了，打面汤里面一搅和，哎，这怎么能弄出一只虫子来呀、啊、哎呀，太恶心了，你看还动呢。哎呀，我的妈呀，啪，把虫子扔桌子上了。服务员过来，这怎么搞的你们这是？服务员过来一看，又坏了，这里面不怎么回事，后厨怎么这么不仔细啊，这弄只虫子，你这玩意太恶心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这个哎呀，平常不至于出这个事儿，可能是大师傅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几天巧眉眼啊，不是他反正嗨，他工作马虎马虎呢，那这行吗？行啊， 那什么，算了，饭钱就免了行不行？免了不成，你得赔我。赔多少啊？500。500。小姑娘一听，这服务员她不敢做主啊。那我回头问问经理去吧，把经理给叫来了。经理您看这个，哎呦坏了，经理哎呦，二位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出这个事儿，平常都没有的事情，你看这哎呀让二位碰上了，什么让碰上了，刚才说了赔我们500行不行啊，500，哎这可不行了，500太多了，顶多300。这还得还价的呢，那怎么着啊？那你看这虫子是虫子是打我们这碗里面给扒拉出来，但是虫子它是绿色的这个产品呐、啊，啊啊！你看虫子它吃了它又没什么大事儿嘛，是吧？你看这虫子你是不敢吃啊，你敢吃？哎，我敢吃。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经理一抬手抓，唰打桌子上抓起那虫子，喵喵喵，他给吃了，哎哎呦！娘俩一看你怎么这样，你这不是耍无赖吗？报警吧，警察来了能怎么着啊？得了，双方就劝吧。经理啊，你们这不对，你们这个整个的卫生条件啊，这恐怕得好好的加强，是吧？娘两个呢是你们是占理的，但是呢你们也别这个得理不饶人，是吧？人家这个做生意也不容易，大家都退一步，他们赔偿300，500就免了，怎么样行不行？这样这才算说和好了。那位说，我的天哪，还好吗？甭天呀地的，就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啊，楚天都市报讲那么一档的事儿，事情发生在武汉，这是头几天啊晌午头的事情。这武汉啊有一家医院，咱不说哪家了啊，这医院里头有那个病房不是吗？病房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病房，这个病人呢或者是生病了在这个住院是吧，慢性病什么的，或者是准备等着手术呢，或者是呢快康复了准备要出院，这都是普通病房的病人，包括检查的都挨这住。那么还有一种病房叫 ICU， 也叫重症监护室哟，这个地方都是得重病的病人，有的那个病很重啊是吧，也有的那属于是哎呀这个想各种辙他救不过来，讲话弥留之际的病人，在这个 ICU这地方住，平常 ICU 很安静，不能够大声喧哗。谁成想，就这天晌午，呵，大夫护士啊，大夫那边查完房，他就回去休息了。护士在护士台正整理呢，啊，这个各种文件呐、啊，什么病历之类的啊，嚯，打远处是腾腾腾腾来了仨老爷们儿，一老头带俩中年男人，一路是叫嚣而来。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别找骚！腾腾腾腾腾，哗，到眼前了。护士一看，呀呀呀！我说、啊、怎么回事？你们这探视的，你们这来的也忒早了，而且你们别嚷嚷，嚷嚷！啪，抬手给护士个嘴巴。呀，打人，打人，我还抢人呢！几步来至在 ICU 其中一个病房的前头，一拉门，唰，把门拉开，他进去了。我的天哪！护士一看，哎呀，快叫大夫吧！这个 ICU 的病房不能随便进，它是无菌环境，您怎么跑进去了？大夫一听也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行啊，你要干什么，你要探视，他得说清楚，好好说，你们打人打人，我还打你呢，打，给大夫来一飞脚，把大夫踹出去好几米，哎，我说怎么动手啊，动手，嘿嘿，我们就是来抢的，赶紧的，老头说了，哎，宝贝儿，哎，给你爸爸抢人可好嘛，这俩男人上去叽里呱叽里哐啷，把那患者书中代言，患者是一老太太，躺在床上，哎呀，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身体非常的不好。这俩男人上去不由分说，把这老太太背起来，跟这老头这几个人是腾腾腾腾大步流星跑了。哎呦我的妈呀！把大夫护士给气的，哪有这事，这玩意儿光天化日，这还在抢病房抢病人呢，这什么事儿啊，就听说有抢银行，没听说抢病人，赶紧报警，警察也来了，后来调取监控录像，前前后后一看，包括把主治大夫也请来了，怎么回事，大夫一看，嗨，这一家子啊啊哈哈，这个老太太呀70多了，上岁数呢，身体也不太好，平时是在家中将养，那么头些日子呢，老太太呀吃的东西不合适， 吃那鱼刺儿啊，吞进去之后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得憋住了，赶紧送医院。他本来就有其他的慢性病，弄一并发症，哎呀是越来越重。医院一看，哟，这得进 ICU， 给搁到重症监护室了。当然这程子呢，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和救治呢，病情缓解了，说是再过几天看看没大事呢，就先挪到普通病房，再观察一些日子，吃点药之类的，要再没事康复了，准备让家属给接走。谁成想他们家人啊，也不知道什么毛病，大晌午头连招呼都不跟医院打，跑这来抢人来了。大伙没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呢，警察还说呢，哎，我说啊，这仨人是什么人啊，这仨男的，那老头谁啊，大夫一看啊，那是那老太太老伴儿，啊，他是主谋，他指挥这俩人，这俩人是什么人啊，他说是他们的儿子，啊，好吗，这叫什么事儿啊，可说呢，打电话找他们找不着，关机了，那得总得找着人吧。后来呢辗转找着这老太太的闺女，说是送到医院是这闺女给送来的，头前交的那些住院费治疗费都是姑娘给垫上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医院包括警方分析呢，说可能备不住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呢，渐渐的因为 ICU 啊，它这个挑费高，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们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吃不住劲了啊，难以承受，这样的话呢也没跟医院商量，得了我们出院吧，就这么强行把老太太给弄走了。出院得好好商量啊，这老太太走了之后，哎呀，把大夫给揍的呀，呵呀，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护士也是啊，那扇个嘴巴，这哭啊。医院说，你说这哪说理去啊，跟警方说这不行啊，这咱们得追究责任。警方说没问题，等回头他来了以后，我们必须得找他，好好咱们啊说道说道。但是找不着人，现在甭管老太太、老头还那俩儿子，都是踪迹皆无。就这么着，就这种情况下，人家那个大夫还惦记着老人家的安危，毕竟是我们的病人，老太太本身是无辜的，她是个患者呀，大夫那伤还没好利落呢，就赶紧给那个老太太那女儿发短信，跟她说，你妈妈呀这种出院啊其实并不安全，到了家里之后家里面不是无菌的环境，是吧，她这个感染呢还没完全好利落，你们得注意啊，你得跟她那个啊，他那个混账儿子，哈哈，对，还他那老头，跟他得托付好了，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怎么这个将养得怎么着，好好照顾他们，不乐意来医院我也得交代到了。你看看这大夫多好啊，哎呀，就这么着一通信短信联系没几日，哎呦，老太太的闺女心的话说，心里面太过意不去了，你说说看，我这俩混账哥哥加上我那爸爸，他完全没道理啊，整个一浑浊闷愣不讲理，你说把人大夫护士揍的，人家还这么的负责任，得了，我是登门道歉去吧。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毒报。 嗨， 再讲个事情啊，哎呀，就这个事情是历经25年，25年前让人拐跑了啊。又是这码事，对了，就说现在啊，专门有那样的公益性的网站，在网站上很多早年间被人拐卖的，这现在都长大成人，有的都已经是娶了媳妇儿，嫁了人，有了家庭了，但是依然思念着当年亲生父母，怎么办呢？在网站上登录，然后呢，互换信息，当然他们也跟警方联系。啊，跟警方说一下，能不能保存一下我们的 DNA 这个信息，将来的话呢可以用来比对。那么现在呢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方面的业务，警方也接待这样的群众来访，是吧，是谁啊，这个老头老太太到公安局派出所去了，说当年多少年前我们家孩子丢了，我们其实当时已经报案了，公安局应该有备案，警察一看没错有备案，那你们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 DNA 留下，那么将来如果说呢有相同的这种情况一比对，那就说明我们的孩子找着了，这样的例子可是不老少。这是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事情。泸州啊有一个古蔺镇，哪个蔺呢， 有一出京戏叫《将相和》，您知道吧？里面有一位蔺相如蔺大人，哎，就那个蔺，古蔺县。古蔺县有个石坪乡，石坪乡有个向顶村，向顶村住着一户人家老陈家，男人呢叫陈光强，女人呢叫罗红慧，夫妻两口子。25年前，他们家有一小儿子，当时也就才6岁，6岁上就让人拐跑了。25年后，谁成想，哎呀呀，真是啊，可以说是大悲之后有大喜，这么多年的思念总算是没白搭。儿子呀，嘿，全须全影回来了不说啊，还带了小的，带着妻子儿女回乡来看望他的生身父母。哎，真有这个事情，你说这传奇不传奇？说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主人公啊姓陈，叫陈蔺，就蔺相如那蔺啊，他就是这个陈光强罗红慧两口子的孩子。这25年前他之所以被拐，其实跟这两口子也有直接关系啊，是他的亲爸亲妈，不是他的亲爸亲妈是没错，但是呢孩子被拐的时候他们已然不是合法夫妻了。为什么呢？离了，两口子感情不和，分开了。这一分开给这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和压力。小孩才6岁上，哎呀，忽然之间爸妈不在一块儿了，他跟着父亲住在山村里头，日子艰难不说，关键是边上没亲妈，这孩子才6岁呀，他需要母亲的关爱呀，真是日思夜想。有时候站着村头那个过来过去的人啊，他也不认识，跟人打听，那个叔叔，那个您认识一个叫罗红慧的吗？她是我妈妈，带我找我妈妈去吧。也许就是这个情况，这个信息让人贩子不法分子看见苗头了。呀呵，哎，这可以利用一下啊。话说这一日来了一男的，看看四下没人，这小孩啊，就这陈蔺呐，站在村口那玩呢。过来过来，小孩过来，小宝贝儿，你叫什么呀？啊，我叫什么？多大了？我6岁了。嗯，想找你妈妈是吧？我听说啊，对对对，那个您认识吗？嗨，太认识了，跟叔叔走吧。就这样把这孩子给抱走了。越走越远，起先呢这陈蔺呢还没多想，就是叔叔带着我找妈妈嘛，他小孩警惕性又这个差，但是越走越远，而且最后呢走的一辆就是长途汽车站那个汽车边上，他就听着呀，车上有一女售票员那喊，那什么去贵阳的有没有啊，快点快上，上车了上车了。这边这男的一瞪这陈蔺，走走走上车。就这样坐上了一辆开往贵阳的长途车，中间呢又转了几道手，最终来至在广东省普宁市，给了一对中年夫妇，就这对夫妇应该是没孩子，把这陈蔺呢就卖到他们家了。卖他们家，这陈蔺不干呢，他小孩他记事儿啊，这不是我爸我妈呀，哎呀，一天到晚的闹腾。但是呢好就好在，虽说啊这对夫妻参与这拐卖妇女儿童，这可不合适，这个犯法啊，这恐怕不，这个不能提倡，哈哈。但是呢两口子不是坏人，对陈蔺视若己出，他闹腾也好，不吃饭也罢，两口子很包容是吧，对他是百依百顺。就这样日子是一天天就这么熬过去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陈蔺虽然是已经把家乡的景致啊容貌啊包括爹妈的情况啊有的啊忘得差不太多，但是呢打内心深处潜意识里头依然记挂着自己的家乡和父母。怎么着想来想去啊，记住这事儿了，哎呀，将来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到我的故乡。就这样日子长了，他也长大了，后来呢成家立业了，还有了自己的儿女了，但是没忘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家乡。怎么办呢？上网跟那些个公益性的那个寻亲网站的那些个志愿者们交流。起先大伙儿还真是心里没底，因为他把这个情况一交代之后呢，有些个志愿者就说，哎呀，你这个不好办， 未必就能找得着。反正我们经手这样的事情，有的还真是找瞎了，找来找去找不着。反正你做好思想准备。但是呢，嘿，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那边就陈光强、罗红慧孩子被拐走之后，虽然说两口子不在一块过了，不是两口子，但是孩子还是他们的呀，日思夜想啊。后来呢，赶上咱们这个大的形势啊，打拐也好，整个全社会包括公安机关都下了很大力气啊，来关注这个事情，所以这两口子呢也找到公安机关，把他们的 DNA 给登记在册。就这么着，经过复杂的啊一些个辗转的，反正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吧，终于算是两边 DNA 对上了。哎呀呀，离散25年的亲人终于就此团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各位您内。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